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为您的爱车排忧解难。春节来临之际，斯图加特推出超值清洗套餐，只需399，内饰全面清理，蒸汽杀菌，还送打蜡哟。团购电话：40007088889，400070888989。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日报消息，在4号，北京市住建委发布消息，根据计划，2017年北京市将进一步调整用地结构，合理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加大自住房建设力度，至少落实1.5万套自住房供地，加大开工调度力度，力争尽早上市供应。另一方面，对于自住房出租出售等再上市问题也正在研究，正在搭建保障房交换服务管理平台，未来自住房出租将进入交换平台。中国新闻冷消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新媒体集团于30号签约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北京时间电台专区正式上线，双方共同启动了互联网加广播模式。据北京新媒体集团总经理金鹏表示，双方将在直播节目、内容集合、联合报道、人才培养、品牌运营等方面深度合作，联合打造音视频直播产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共建北京时间电台专区，以实现深度融合。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5号，涿州市召开春节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河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落实杨焕宁同志在河北省暗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讲话精神的通知，和涿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扎实做好2017年元旦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12月30号，涿州市国税局召开党委换届选举工作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和差额选举的办法，选举出新一届机关党委会书记和党委委员会成员。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Hello， 大家好，

来自小野丽莎，日以继夜。 サバホマサシェマビエトナサタラクテルホワハテルアササバホマサシェマビエトナサタラクテルホワハテルアサshuba di tower le shuam dower ala gairo fina sektir la kembeisir mafi kairo shuba di tower le shuam dower ala gairo fina sektir la kembeisirFicairo Sabahu Masa Shema Biet Nasa Tarakter Ho Wahater Asa Habibika Hanyu Sahyan Maficairo 曾经尝试过电影和电视剧的演出，可是所有对他的深刻记忆应该都是在那些歌曲当中，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而在现如今的歌坛呢，却有一点点站不住脚的感觉。 直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爱你。

某一天在路上听到有一个人在哼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然后突然想到当年唱的这首歌获得金曲最佳新人奖的伍思凯，和在16年之后出现在金曲颁奖舞台领取金曲最佳国语男演唱人的那个伍思凯，还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不管是演唱上还是整个的感觉上。下面的歌许美静，我们现在想起当年的许美静和现如今的许美静依然是变化万千，歌名呢叫做遗憾。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一起让你在我怀中枯萎，以免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一起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受伤流泪，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下面是 Coldplay 的作品，他们在2008年的成绩持续亮眼，在 IFPI 公布的年终唱片销量排行榜当中，他们的作品呢是位列全球唱片销量的第一位。今天要听到 Coldplay The Signs。 Tell me your secrets

欧瑞强呢，整个感觉很像一个流浪的吉他手，然后为所有过往的行人唱歌。刚才听到的是他翻唱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他的歌声毋庸置疑，而且我觉得他唱歌的指向性非常明确，那个被他唱着的人呢，应该在内心当中会涌起非常多的感慨，因为可能只有他知道林忆莲在为他唱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至少还有你》，听起来呢会觉得相当之有依托感。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 只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

walk home. The situation got out of hand. I hope you understand. It can happen to anyone of us. It can happen.